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激励和管理比你资深的工程师、设计师。我开始做产品经理时，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黄毛小丫头，大学刚毕业，踌躇满志，顶着经理的头衔和高级工程师开会，他们直接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原因很简单，高级工程师做过很多产品，有很好的产品感觉，根基也非常扎实。这个时候你想领导他们谈何容易？其实很多产品经理都会遇到比自己资深的工程师、设计师，他们聪明绝顶，深受尊敬，连领导都会问他们的意见。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产品达人，进入新的团队也应该马上和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搞好关系。如果他们带头对你的方案提出质疑，其他的团队成员肯定会跟风，不再信服你，那么你这个产品经理可就难当了。接下来我就根据自己在产品经理道路上摸爬滚打的经验，跟你分享几招同资深的工程师、设计师友好相处的必杀技，希望能够帮你更好的管理和激励他们，最大限度的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到你的产品中。第一招，建立信任，从帮忙打杂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产品团队，一定不要一开始就指手画脚，这个时候大家对你的能力还不清楚，团队的利益关系你也还没看清，甚至你对产品所处的环境和策略都还不熟悉。这个时候帮团队做一些简单的小事，比一开始就直抒胸臆、指点迷津强得多。当你觉得跟工程师还不熟，或者他们对你爱搭不理时，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跟工程师约个咖啡，告诉他们我是新来的，对咱们团队的事情还不懂，你有没有什么脏活累活，我先帮你干吧。还有一个小技巧，开会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一上来就发言，主动做会议记录的效果来得更好，然后通过邮件把会议记录发给大家。这样一方面团队成员会觉得你是来帮助大家的，另一方面通过会议记录你可以更好地了解产品现在所处的环境和策略，并和大家讨论会议的细节。恭喜你，这种自然的过渡可以帮助刚来的你取得团队成员的信任。另外，如果你的产品经验并不是很丰富，一定不要装出一副经验很丰富的样子，因为你的表演并不能骗到大家。这个时候你应该放低姿态，踏踏实实地做工作，表现出你的努力和进取心，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充满朝气的、有潜力的领袖，而不是夸夸其谈，会更容易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当你肯放低姿态，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不摆经理架子，并愿意帮助大家完成会议记录等琐事儿时，你就已经比大部分产品经理更受团队欢迎了。第二招，建立和资深成员的信任关系。每个团队总有那么几个资深的、深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人，这样的人产品经理切记不能得罪，否则整个团队都会不待见你，推进工作会遇到重重阻碍。但是如果你能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团队其他成员也自然不敢给你难堪。可见和团队资深成员搞好关系，可以让你的工作事半功倍。那怎么才能和高高在上的他们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呢？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是虚心请教的态度，问问他们对团队有什么期许，和之前的产品经理合作有什么样的问题，自己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更好地帮助他们。你也可以和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以前的经历，像交朋友一样和他们沟通，让他们信赖你，真正成为你的左膀右臂。这里你需要明白的是，只有让这些资深成员信任你，他们才会帮助你，其他的团队成员才能更信服你。第三招，弄清楚资深成员想要什么。资深成员已经取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领导也非常重视他们，他们已经不在乎你是不是经常表扬他们，或者老板怎么看他们。所以你平时的表扬和鼓励对他们不一定管用，但他们一定有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仔细观察，了解他们下一步想要达到的目标。弄清楚资深成员的需求，才能和他们建立信任之上的更深层次的关系。比如有些资深成员想要独立发起项目和团队推销自己的想法， 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推销，给他们站台，支持他们的新想法，就会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心。还有些资深成员希望能做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并且让其他成员都知道这些工作是多么有挑战。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工作的机会，并强调他们做的东西难度多么高，能做出来多么不容易，这对他们来讲意义非凡。资深成员到了这样的职场阶段，在乎的是自己的口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公司有价值，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野心，而不是今年的考评是不是够好，是不是能升职。所以激励他们要有针对性，了解他们想要什么，并最大程度的满足他们，才可以让他们更信服你。第四招，你的必杀技就是把事情干成。一个产品经理，就算你有厉害的学历或者丰富的经验，但你就是没法把产品干成，没法把执行做好，那么你再精彩的简历都是白搭。这个道理很简单，作为团队成员，你在乎的是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能够做出一个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而不是瞎忙活，做了半天啥也没有发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产品新人，没有产品成功的案例，那么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尽快发布一个产品，并取得好的成绩，用成绩证明你的能力，让大家信服你。一个真正能够推动产品进展的产品经理，在工程师和设计师，尤其是见惯了只耍嘴皮子不做实事的高级工程师设计师眼中，比什么都强。只有以身作则，拿出成绩，大家才会真心的服你，愿意跟从你，响应你。这一点对产品新人和资深的产品经理同样重要。虽然资深产品经理可能不会亲力亲为了，但是遇到事情能顶上同样非常重要。综上，激励和管理比你资深的工程师设计师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四个词：放低姿态，建立信任，成人之美，和踏实做事。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主题是，很多产品经理，尤其是产品经验不丰富的产品经理最头疼的问题，怎么才能让比你更资深的工程师设计师信服你，激励他们把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应用到你的产品中。我通过个人摸爬滚打的经验跟你分享了四招。第一招，建立信任，从帮忙打杂开始。从一开始就帮助大家做实事，宁可踏实做脏活累活，也不夸夸其谈装模作样。第二招，和资深成员建立信任关系，虚心请教，让他们帮助你成长。第三招，弄清楚资深成员的需求，无论是引领创新还是做最有挑战的事情，成人之美，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第四招，靠产品成绩说话，尽快做出结果，高效执行。只有真正能够推动产品进展，你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和团队中的资深成员相处时遇到了哪些挑战？你是如何做的？效果如何？欢迎你。